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庆宝是个老实人，但却并不傻，在小舞发力的一瞬间，他就已经觉出来小舞的魂力远胜于他。庆宝自身的魂力是25级，在魂力的差距下，再加上这个小姑娘的技巧又是那么诡异，他知道哪怕是自己用全力也不可能获胜。 什么妹子妹子的，要叫小舞姐，不知道能者为大吗？ 哦，小舞姐。 这丫头大姐头的劲儿又上了。 战魂大师小舞获胜，战绩1胜0负，庆宝战绩21胜14负。小舞大师，请你下台后去进行积分登记。 比赛的节奏进行得很快，或许是因为小舞与庆宝的一战展现出了短暂的精彩，看台上的观众们此时也来了兴趣。但令唐三等人没想到的是，第二场斗魂的魂师竟然是史莱克学院的一场内战，对阵双方分别是唐三和朱竹清。朱竹清只是看了唐三一眼就去了斗魂通道，唐三正准备跟上去的时候，却被戴沐白抓住了肩膀。戴沐白脸上流露出几分尴尬， 兄弟下手轻点。 唐三微微一笑，向他点了下头，这才通过斗魂通道登台而去。又是两个生面孔，而且还有一个容貌不逊色于小舞的漂亮小姑娘参赛。斗魂尚未开始，看台上已经响起了一阵欢呼。 请， 请全力以赴，让我看看自己和你的差距。 唐三与赵无极一战时，朱竹清就在现场，自然明白自己不可能是唐三的对手。但他更想知道的是，同为大魂师，自己与唐三的差距究竟有多大。与上一场不同，这场斗魂刚一开始，战斗的双方就都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朱竹清的双眼同时变色，左眼墨绿，右眼橙蓝，一双可爱的猫耳微微竖起，双手十指轻弹，尖刺般的利爪弹掌而出，身体下伏，冷冷地盯视着唐三，就像看着自己的猎物。两个黄色魂环同时出现在身上，冰冷而锋锐的气息给人带来几分窒息般的感觉。同样颜色的魂环也出现在唐三身上，蓝黑色的长藤贴地蔓延，就像一条条蓝黑色的大蛇悄然律动着，覆盖了唐三身体周围直径10米以上的范围，几乎占据了半个斗魂台的面积。唐三神情自若地看着朱竹清，他一点也不着急。尽管双方的比试并没有开始，唐三就知道自己已经获得了胜利。作为控制系战魂师，他本身就是克制了敏攻系的朱竹清，尤其现在是在擂台上，朱竹清的灵动无法发挥到极致。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没有悬念，眼看着蓝烟草朝着自己的方向蔓延过来，朱竹清知道自己不能再等待下去了，身体骤然弹起，甚至带着一连串的幻影从正面朝着唐三扑来。此时所有的观众都清晰地看到，当朱竹清冲入蓝烟草范围内时，四面八方的蓝烟草同时竖起，就像一个巨大的囚笼一般，将唐三和朱竹清两人笼罩在内。朱竹清身上的第一魂环几乎和唐三身上的第一魂环同时亮起，幽冥突刺发动。半空中，朱竹清的利爪骤然伸展，身体迅速变向，速度也在一瞬间增强一倍，朝着唐三的方向斜斜窜了过来。眼看着朱竹清的到来，唐三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动作，侧移。此时，他的双眼已经蒙上了一层紫衣。或许在别人眼中，朱竹清的身影很难辨别，但一直苦练暗器的唐三，凭借紫极魔瞳，又怎么可能看不清呢？鬼影迷踪在肩部融化之际，带着唐三的身体脱离了朱竹清的攻击范围。 利爪破空，几乎是贴着唐三的身体划过。下一刻，朱竹清没有发动第二魂环技能的机会了。早已等待着他的蓝银草已经趁着他去世已尽的刹那骤然围拢。蓝银草第一魂环技能缠绕发动了，大量的蓝银草将朱竹清的身体捆了个结实，但毕竟是自己人，唐三并没有发动蓝银草上的毒刺，只是捆住了朱竹清而已。不过第一魂环中附带的麻痹还是令朱竹清身上的魂力波动瞬间降低，两人的战斗也就在这短暂的时间内结束了。唐三脸色温和地放开了蓝银草。 控制系克敏攻系，你的攻击不足以破开我的武魂控制能力。 我输了。 朱竹清丢下简单的三个字，立刻转身下台，就像他来的时候一样快。朱竹清还是那么冷。唐三知道的，他自己也明白。只是没想到唐三会赢得如此从容。此时朱竹清已经完全清楚，唐三之所以能够跟赵无极纠缠那么久，并不只是暗器精妙的原因。在战斗中的时机把握，唐三同样强悍，而自己在唐三面前根本就没有一点机会。当然，这并不是说唐三就一定强过朱竹清。敏攻系的魂师本身就应该隐藏于黑暗之中，偷袭、暗杀、侦查才是他们最擅长的，而这种正面的擂台战对敏攻系魂师来说本身就不公平。如果这是在一个复杂的地形之中，唐三想要战胜朱竹清绝对没有这么容易。唐三走出魂师通道的时候，小五正在那里等着他。简单进行了积分登记后，两人没有再回一对一的魂师看台，因为他们还有二对二的斗魂要继续进行。二对二这边的观众席位至少坐了一半，人气比一对一那边要好一些。他们的对手已经在斗魂台上等待他们了。此刻，台上的主持人正在宣布魂师组合。 二对二第五场，铁血组合，对战三五组合。 哎，怎么又是力量型的战魂师？没有点新鲜的。 唐三和小五的对手是两名十八九岁的青年，都是抱头环眼，相貌极为相像，身材健壮程度不在之前那位铁脚牛魂师之下。虽然没有赤裸着上身，但裸露在外的粗壮手臂也能展现出他们的力量。铁血组合看到上台的居然是两个孩子，都有些不相信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主持人也愣了一下，但是斗魂还是要继续，能够站在这里显然是拥有相应武魂等级的。 看来我们的三五组合还真是年少有为。比赛开始。 在经过了短暂的惊讶之后，铁血组合兄弟二人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他们不进反退，同时沉稳地向后迈出一步，同时发出一声低吼，两个人的动作整齐的就像是一个人。浓郁的灰色光芒从他们右手中奔涌而出，同样的武器同时出现在了他们的手掌之中。看到这件武器，唐三不禁愣了一下，因为出现在铁血组合手中的武器他实在太熟悉了，那赫然是他在铁匠铺经常使用的铸造锤。当然，铁血兄弟手上的铸造锤和他平时用的有些不同，不但体积更大，而且铸造锤上还有着一些细密的纹路，各有两个黄色百年魂兽光环于其上律动着。气武魂的战魂师虽然同样是力量型战魂师，但唐三和小五立刻就判断出这两位对手与之前小五一对一斗魂师的对手截然不同。最为重要的是，眼前这两个人的实战经验明显非常丰富，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年纪小就放松警惕。 我叫铁龙，我叫铁虎，小心了。 气武魂虽然不会改变魂师的身体外貌，但两名身材雄壮的大汉同时大吼出声，还是充满了强悍的压迫力。他们迈动着几乎同样的步伐，雷霆万钧一般朝着唐三和小五的方向冲了过来，手中铁锤已经高高举起。 小五的脚尖在地面轻点，身体轻飘飘的腾起，唐三右手在他脚尖上一拖，小五单脚点在唐三右肩，做出了一个金鸡独立的动作。两人在一起多年，配合极为默契。在登上唐三肩膀的同时，小五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兔武魂附体，敏锐的目光盯视着快速接近的对手，一旦对方出现破绽，那么就是他凌空下扑发动柔技的时刻。蓝黑色的蓝阴草奔涌而出，化为无数藤蔓，迎着铁血组合兄弟二人冲了上去。在级别相差不多的情况下，一旦被蓝阴草缠绕住，对方就根本没有挣脱的机会，这就是控制系武魂的强悍之处。铁氏兄弟一点也不慌乱，看着数十根蓝阴草迎面而至，两人手中的铁锤顿时挥舞起来，巨大的锤子在他们手中轻飘飘，仿若无物一般，竟然挥舞成了一道屏障。唐三通过观察发现，铁氏兄弟的锤法竟然和自己的乱披风锤法有些相像，只不过在节奏上没有乱披风锤法那么协调，发力也不如乱披风锤法那么猛烈，但速度上要比自己的锤法更快。铁龙铁虎身上的第一魂环同时亮了起来，当蓝阴草一进入他们的锤子范围，想要突破而入发动缠绕技能的时候，立刻就被他们的锤子荡开。除了锤子本身的力量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震荡力将蓝阴草高高激起，震荡就是铁氏兄弟第一魂环技能，有效地阻止了蓝阴草的控制。两人一左一右挥舞着铁锤，将自己的身体严密防护在内，同时快速逼近，眼看就要来到唐三和小五面前了。 起！ 唐三大喝一声，肩头耸动之间已将小五的身体送入空中，朝着铁氏兄弟背后跃了过去。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